圆葱啊， 把你 请听河南坠子，王二姐思夫，表演者王素娟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 Bye. 钱没有，我的张二哥， 刘玉玺。

表演者梁润珠，伴奏郝世成、王桂玲。文胜 是我要持着手，

是送上冰糖你豆口，说出句话来真露头，雪白的脖梗儿银锁链儿，不用说这位姑娘她里面带的本事都抖，上身的小半心半酒，东风摆摆不透，下的雨不能的漏，抓一把活的溜，这不是胡诌口诌花言咒，这本事我的本国出产大将烟抽，大富罗全腰中吉祥如金锁，相衬着本事多长大锁头，下穿中衣玫瑰紫丝线，他紧紧把他的铁腿腕抽，下边那个小金莲又摘又收，要说三寸怎么也不够，上尺拍就搁这儿，二寸七八九零三毫六大概也不出，玫瑰紫丝线他紧紧把他的铁腿腕抽，下边那个小金莲又摘又收，要说三寸怎么也不够，上尺拍就搁这儿，二寸七八九零三毫六大概也不出头，这双鞋一头白一头瘦，鞋头上是一个小尖儿，鼓鼓头头这啪啦啪啦喷石榴，这双鞋一头薄一头厚，鞋底上当中有道小龙沟，不流水不能流，二姑娘倾国倾城多娇羞，真乃是当官鸡就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。善良分文不守， 上今日巧相碰，我娘子含情脉脉春